国家发改委、民政部等40个部门单位联合签订备忘录，共享慈善捐款领域红黑名单，对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，标志着慈善领域正式纳入社会信用管理。公安部交管局将对全国电子警察处理系统升级，届时驾驶人通过自助渠道处理非本人车辆的交通违法，需提前至各分局交通大队窗口进行面签，实名注册绑定，绑定成功后方能处理。环保部近日公示2017年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治任务完成情况。公示显示，22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208家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未按时全部完成任务。工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春节期间，移动数据流量消费增长超2倍。春节假期期间，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了84.9万 TB。同比增长236%。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、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实施意见。意见指出，无正当理由致适龄儿童辍学情节严重的，将依法追究家长法律责任。上海食药监局公布一批罚单，共有超200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因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，超市成为重灾区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一月份房价数据，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降，70个大中城市中，一线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，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。 北京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今天在微博上热搜了一个话题，吸引了我的注意 ：Fall in Love 团体合体。在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演唱会上 ，Fall in Love 团员解散了16年后再度合体，现场 Fall in Love 合体演唱代表作《1001个愿望》。对于很多80、90生人来说，这首歌是很多人的记忆。重新翻出来听这首歌，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在当年也算是很优秀的作品了。比如《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》，《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》，《多尝试几次总会回答》，回忆起来总觉得妙不可言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岁月留声机，给你推荐的这首同样便是作词人徐世珍的作品，来自于陈小春，《离不开你》。 你的手冷冷的，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？抱紧我就算多一分钟，都不要再让你吹风。就是定下来的时候，记着吧，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，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，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，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，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？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，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。为什么要去学

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。

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， 就是一个考验一个创业者、一个企业家的这种管理能力了哈。你自己是这样想的，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很好的传递给下面的这些人，让他们也有这样的危机意识，要让他们跟你有同样的理想，有同样的文化，能够真正的把你想的东西呢执行出来。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但是小老鼠有小老鼠的活法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不犯懒，不犯倔，不犯浑。首先勤快嘛，你多跑嘛，遇到出口的几率肯定是增加。不犯倔，就是遇到什么东西如果错了，勇于否定自己，打一次脸就成长一次嘛。还有就是不犯浑嘛，就千万别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。所以我特别打心眼里只告诉我自己，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。 清华投方总裁杜志成。 品牌为什么有品牌？只有市场有了市场竞争才有品牌的问题。品牌是干嘛的？品牌就是说我这东西大家都是一个杯子，我有品牌，我这杯子保证是好杯子。你也是个杯子，没有品牌你可能是个坏杯子。所以品牌的东西会贵嘛。那么这个是需要在市场竞争里的，需要积累。品牌是需要时间来积累，让大家认同。品牌你拿钱是买不来的，你买你花第一品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要花很多的钱，就花很多资源嘛，就需要积累。就是说，当一百年的时候，你这个品牌自然它就是个好品牌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，我觉得我们做品牌工作也非常重要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。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存一大笔钱，然后用这笔钱买房、买车、娶媳妇儿。 愿望其实跟目标差不多，并不是不能实现才叫愿望。我希望我2018年能学会坚持，这个坚持呢是在自己生活的事儿上，因为我觉得工作上挺能坚持的，它可能是会有制度和环境的影响，但是自己生活上放松很多。比如说我想能坚持减肥，坚持去学习，然后每天坚持练练字儿啊，看看书啊，一定会有很大收益的。我想坚持拿到一些自己想考的证书，坚持现在跟自己身边的人非常好的这种关系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摩擦或者矛盾的话，去想解决办法就好了。我觉得坚持是一个很好的品质，我希望我2018年能够很好的拥有它，而且很好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。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有人送我一套别墅，然后我家宝宝天天吃好吃的也不会长胖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亦轻松得起，全靠奇迹。你知道尤其男人不想痛哭牵连你，要再次往日时期仍然牵照看着你。事实我也走入过，就像女方一样无助，预备你也想怪罪我，无情不哭也自作，对着前度大喊怎么可，谁明了我真的哭过，为着我将转你可你更多，以往一番的错亦令我永远感到内疚，才令我有眼泪也滴破。得到怜悯，要勉强快乐做人，常常哭泣那合唱。男人都压抑，然而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平昌冬奥会昨晚正式闭幕，北京作为下届冬奥会主办城市，在闭幕式上进行8分钟的表演，表演由人工智能和演员一起完成，通过互联网与国人互动，展现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朋友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个主题。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以约90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戴勒姆9.69%的股份，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勒姆的最大股东。为解决乱扔烟头带来的卫生和安全问题，今年北京市控烟协会将通过志愿者向社会免费发放10万个灭烟袋。民政部日前发布关于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，提出对8周岁以上儿童应当按照性别区分生活区域，女童生活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提供生活照料服务。即日起至3月下旬，北京市启动2018年春风行动专项活动，主要面向有转移就业意愿、创业愿望的农村劳动者、本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者等重点就业困难人员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31个省份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数据显示10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水平。财政部日前印发《国有金融企业集中采购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取消集中采购需经财政部审核、备案等环节，自今年3月1号起施行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记忆中的声音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90年代的中后期，彭羚在香港歌坛已经稳居天后的位置，囚鸟专辑的创作制作班底可谓是阵容强大，黄舒骏任了音乐总监，而张宇、张兆俊、王文清任制作人，参与词曲创作的有张宇、十一郎、何启宏、陈志远、巫启贤、袁惟仁、马兆俊、姚谦等等高手，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台湾流行乐坛最高的水准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彭羚《囚鸟》。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有多高，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寂寞，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不及，可是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落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。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情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。

爱情，别再忧愁。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，心中多感动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969，车舞飞扬。 中国公安部正式宣布为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出专属牌照，即刻起全国实行绿色车牌，年底之前中国所有省会城市都必须跟进，今年6月之前要把绿色车牌覆盖到全国所有城市所有片区。新能源小汽车采用渐变绿色，而新能源大卡车采用黄绿双拼，都寓意着绿色环保科技。绿色车牌的位数由5位上升到了6位，同时只用2种字母 D 和 F， D 代表了纯电动， F 代表了油电混合。国家还宣布买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85%，也就是说只要你买新能源汽车，首付只用15%。未来伴随着蓝牌消失的还将有加油站，他们将变身为电站，提供极速的充电以及更换电池。可以预见5年之后，绿牌遍地，雾霾消散，绿树成荫，蓝天重返，我们的下一代将迎来最美的中国。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车能被称之为新能源汽车呢？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3类：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。除了上述这些不同之外，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还有以下特点：彩色专用标志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采用了专用标志，标志整体以绿色为底色，寓意电动新能源。绿色圆圈中右侧为电插头图案，左侧彩色部分与英文字 E 相似。生产序列号的标志也是不同的，

遇到棋高一招的对手和朋友，尤其重要的是你会知道某件事情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，某个困惑还可以有另外的思路，生活还有更多的可能，而你也有资格去追求那样的可能。实力是在可控的线性积累，关系是高度不确定的情绪连接，这两种能力高度抑制却并不矛盾。一味关注实力而忽略高质量的关系，会导致一个人自我封闭，用愤恨和羞耻肆意着懦弱的自尊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阿里巴巴马云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多事，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。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想得深。 俗话讲，脾气人人有，拿出来是本能，压下去才是本事。看见一个人的人品和教养，就去看看他们如何对待陌生人。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农民工，凡是有受过良好教养的，必定会懂得去尊重他人。什么是教养？就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懂得每个人都不容易。对待陌生人，不是干瘪单薄的客套，而是推己及人的和颜悦色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 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